一此土道师，一心观礼，娑婆教主，九界道师，如来世尊，于五俗世，八相成道，兴大悲，悯有情，演慈辩，受法眼，道恶趣，开善门，宣说易行难信之法，当来一切含灵，皆依此法而得道脱，大恩大德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第一条，呢一条就系介绍我哋呢个世界嘅导师，所以一切都系要尊师重道。你如果重道，就必然要尊师。对于师，呢个都系一般嘅，注一般都系要尊师嘅，尤其系佛法咁样嘅。呢种唔系释迦牟尼如来，边个亦都唔能够同我哋讲咁样一个真实嘅重要嘅问题，而且得到解决问题嘅办法。佢唔单止系导师，亦系我哋嘅恩师啊！呢个恩胜于父母，父母生咗我哋嘅肉身，佛就生咗我哋嘅慧命，俾咗我哋慧命。所以我哋要礼拜嘅话，第一个礼拜要礼拜本师，释迦牟尼佛系我哋嘅本师。所以下面叩头嘅时候系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系佛嘅名号，佛系通号，都称为佛。阿弥陀佛系佛，药师佛系佛，佛是通号，但是释迦牟尼四个字是别号，单指释迦牟尼这个佛所独有的，这个称为别号。这一拜就是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而且我们在这里拜，在赞叹里头，赞叹什么呢？我哋所赞叹嘅正系佢同我哋讲咗净土法门。咁样呢个大家会唔会怀疑？释迦牟尼佛讲咗八万四千法门种种嘅功德，为乜嘢只提呢一点呢？系唔系因为你系净土宗嘅立场，所以只系讲净土呢？呢个里头我哋可以进一步体会。善道大师，唐朝嘅大德，佢喺长安嘅时候，佢嘅教化史登，长安嘅人几乎人人都念佛，人哋送佢一切嘅钱，佢都攞嚟写经。而家喺敦煌出土嘅，仲有好多就系人哋供养佢嘅钱，佢请人哋嚟写嘅经，同佢自己写嘅经。佢非常庄严，睇见妇女唔露齿笑，笑唔露牙齿，呢、这个戒律种种嘅，所以大家都系日本人对佢系恭敬到极啦，亦都敬仰极啦，都传说佢系弥陀化身。莲池大师讲，大家尊称善道是弥陀化身，就算不是，亦是观音世智文殊普贤的同等人物。所以这个善道大师，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依止善道大师称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是一位大德，中国人唔恭敬， 因为中间将历史搞错咗啦，以为佢系自杀啦，其实记错咗啦，系当时同佢问话嘅人讲完咗，上咗树跳落嚟跌死咗。善道大师并冇呢一回事。台湾有个忏云，知道呢个人吗？忏云法师前两日就坐喺你呢度，我同佢讲到呢件事，唔知道，佢话我都唔知道，唔系善道大师死咗，佢仲以为我又将我嗰个住指善道大师新传俾咗佢，佢话佢去宣传，我哋恭敬善道大师。善道大师点样讲？佢话如来所以兴出世，如来佢所以出兴于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，一切佛要出兴喺世间，佢唯一要讲嘅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阿弥陀佛呢个四十八愿呢、这个大愿嘅功德嘅海。所以一切佛嘅出现嚟到人世，出现到世间嚟救度众生，佢所唯一要讲嘅就系净土法门、念佛法门。所以我哋呢度呢一点啊，要把净土中有足够嘅重视。我就系讲，你唔好理修边一个法门，你如果离开咗求生净土，你要想即生解脱生死，要超脱六道轮回，我就可以讲系唔可能啦。所以呢个嚟讲出净土法门系大恩大德，十方嘅佛都喺度赞叹我哋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赞叹佢乜嘢？赞叹佢能够喺咁样嘅世界里面讲咁样嘅法，所以夏老师咁样做就唔系偏见啦，同善道大师系一个鼻孔通气啊！唔单止同善道大师一个鼻孔通气，同十方嘅佛亦系一个鼻孔通气，十方佛都赞叹释迦牟尼佛呢一点。冇赞叹佢其他嘅，呢、这个阿弥陀经里头有啊，因此我哋呢个亦系一样嘅，先要明白呢个精神。所以呢个里头，我哋要知道几个重点。一个重点，我哋必须要转世，我哋要依教奉行，呢、这个俾我哋一个启发。第二个，这个是讲的弥陀本愿海，这个是十方如来所同行的阿弥陀佛。注：此处不者依上下文的理解，此指释迦牟尼佛。做到这一点亦是十方如来所同赞共同赞叹的。第一句是一心观礼，每一条都有个一心观礼，一心讲到好深的话就离言说了，我们都是在二心里头，我们都是有矛盾的，有对待的。所以陈真如被毛主席上书论佛法的时候讲，你讲作一个绝对已经是相对了，这个绝对本身就同那个相对是个对立的嘛。所以这个言语是不得的。一心者就是不二，就是没有对待。所以佛教常常讲绝待。这个待不是绝待佳人那个待，是等待的待，对待的待，没有对待。我哋世间一切法，好同坏系对待嘅，邪同正系对待嘅，佛同众生系对待嘅， 你同我是对待的，男同女是对待的，都是对待之法，都是义。所以为摩揭经就是不义而法门，本来不义啊。这个有义是因为众生糊涂了，妄动了，就变成了无明了，无明之后才出现这个义。所以我们最恭敬最清净就是恢复到本来，就不义，就是一心。但是最高是如此，现在我们怎样落手呢？就你在这里，你的心里头将其他的都放下，你的心全心全意的，一心一意的，在这里念这个文，在这里作这个观想，在这里拜，这个就是一心。刚下手只能够如此，这个时候不要再想其他的事，还要想今日我这个教案要怎样改一改啊？这个你放下，想教案并不是坏事，这个时候你不要想，要想坏事当然更加不可以了，一切放下。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专心一意的，这样做也就是可以了，从这个地方下手。礼就是礼拜，因为这个三十二拜，他以礼拜为中心，拜佛，而且礼拜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很有用。现在在国外有时候还有很多运动，在国内很多人就没什么，而且这个礼拜不是过量，就算是身体不好的人，就算是病人都可以做，可以慢一点拜。这个拜佛是最好的运动，不单只是佛教徒拜佛，列宁在监狱里头他就礼拜，他是做运动，他说这个对身体有好处。而且我们这个叩头自己要随心的，恭恭敬敬的，所以自心一礼，罪灭行沙，以致恭敬的心叩一个头，可以消灭恒河沙子这么多的罪。从德福上讲，你好好地叩一个头，从你脚底下一个微尘，你有一个将来都是转轮王的位置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因小果大，你一个因好小，将来果就是大到极了。做功德是如此，做恶事亦是如此。所以我们都要知道这个问题。你说啊，我这个不是什么坏事，但要知道因小果大，善亦是如此，恶亦是如此。观呢，上等的就是观照，一般凡夫做不到，下一等的就是观想，是低一点的。这个观想还做不到的话，就先从想字入手。我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心里面想的是这个内容。我们这个想之中，随着这个文字很小的，很亲的，没有其他的事了，亦叫做随文入观。随着这个文进入到观里面去了。这一句是什么呢？我心就在这上面。又一句是什么呢？心里始终没有离开这个，久而久之，这个就是所谓观想的观，亦就进到观里面去了。真正到了观照，到了观照的这个观，就又比观想的观要高了。再到了照字， 那个就了不起了。照字这个照就是离开了心了。那个就是所谓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好像镜子一样，了了分明，不留痕迹。不管是边个，我中意唔中意，全部清清楚楚。男嚟就男嘅现出嚟，女嚟就女嘅现出嚟。你有一个黑斑，有一根汗毛啊，佢都清清楚楚，秋毫不爽。佢亦都无外憎，亦都无取舍。边个走咗之后，一啲都唔留痕迹。呢、这个就系照。打咗个比方，乜嘢叫照呢？所以能够用到照，嗰、那个就度一切苦厄。我哋亦都念心经，念咗之后我哋照样烦恼，一啲都冇度，系唔系？因为你喺度想嘛，想冇咁大嘅力量，但系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，你仲系能够减轻一啲，逐渐到咗有一日能够用照，能够有一日你能够用照，你亦就系菩萨啦。菩萨有几多种等次？大菩萨、小菩萨，所以一心观礼就系咁样，就系讲可以从初机开始，大菩萨亦可以咁样修。所以一心观礼呢四个字适应度好阔啊！我哋观边个呢？礼拜边个呢？系我哋娑婆世界嘅教主。我哋呢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。娑婆两个字嘅含义叫做堪忍。堪系提土旁一个甚字。我仲堪，我仲可以，我仲堪能咁样嘅样。堪忍者就系仲能够忍受。所以我哋呢个世界虽然种种苦，大家仲系能够活，仲有人仲活得好高兴。等到生病嚟啦，好苦啊，叫啊，叫天叫地啊。等到病过去咗之后，出嚟啦，又跳舞啦，又高兴啦，又饮酒啦。佢堪忍，佢可以忍受。苦系好苦嘅，都苦，冇唔苦嘅，但系仲可以忍受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世界嘅特征。呢、这个世界佢系有善有恶，人就喺当中，一半善，一半恶。每个人都带咗一啲善，带咗一啲恶，系咁样一个世界。呢、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就系释迦牟尼佛嘅世界。呢、这个世界好大，大家唔好以为只系一个地球，而系具有地球咁样一个小嘅组织。最小嘅一个基层组织就有四个好似地球咁样嘅星球。所谓四大部洲仲系有佢嘅中心。而家仲系好难同呢个天体能够完全结合埋一齐。反正至少至少系个太阳系。呢、这个系一个小世界。一千个小世界叫中千世界。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。所以称为三千大千世界。由于千要成三次，自成三次，一千个小千呢、这个就系自成一次，所以三次嘅千倍就叫做三千大千，唔系三千个大千。到咗大千世界嗰、那个就系一千个中千世界，一个中千世界系一千个小千世界，大系大到极啦，系释迦牟尼佛所教导嘅国土。都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，我哋系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我们南瞻部洲就称为瞻部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名称，属于南方。这个是我们的教主九界导师，释迦牟尼佛是九界的导师。这个六道，天、修罗、人、畜生、鬼、地狱，这个是六种。再上就是声闻，这个是阿罗汉、缘觉，这两个。再上一种就是菩萨，这三种是属于超凡，这个是星，这个加起来嘛，上头有三个，底下有六个，就是九，九界，再加上一界就是佛界了。这样除佛以外，下面有九界。释迦牟尼佛呢，那个就不单止是我们人的导师，他亦是天的导师。不单止是天的导师，是一切声闻缘觉菩萨的导师，这个是九界的导师。我们观礼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，九界的导师如来世尊。如来世尊，现在有很多人误会了，以为如来就讲的是释迦牟尼佛，这个是一个错误。如来是通号，你比如讲这个人是教授、学者，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哪个，这个是通号。你有学问都可以称为学者，你在大学做老师，比你教授的聘书，都可以称你为教授。通号必须加上张某某、王某某或者乜嘢，你先知道系边个。所以大家将如来当成释迦牟尼，呢个系好大嘅一个错误。而家好多和尚亦都咁样称，如来系佛嘅十号里头嘅第一个号。十号亦有好几种唔同嘅讲法，我哋指嘅呢个比较最广泛一啲嘅讲法。第一系如来，第二系应供受供养，第三系正遍知无所不知，第四系明行足，明也中，行也足，都圆满啦。第五系善逝，能够善于逝去。第六是世间解，世间都解脱了。第七无上士。第八调御丈夫天人师。有的就把这个分成两个，这个地方是大智度论里头的分法，这个合成一个。第九就是佛，第十是世尊。要把这个八分成两个呢，世尊就在十号之外了。他要分在十号之外怎么办呢？就是说总结起来称为所尊重的。世尊也是佛的一号。不过总之这个开列并没什么关系，佛其实是千号万号都可以。这个十号是大家综合起来的十种最殊胜的美德，十种美称。如来世尊，刚才我不是念过了吗？如来是十号中的头一号，世尊是十号中最美的一号，所以就不把这十个名号全部写出来，拿一个头一个尾代表全部。如来世尊就等于我们讲十号圆满的佛。十号是什么？这个文字就简省了。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在哪里呢？这个都是通号， 共有的。而释迦牟尼佛所独有的功德是什么呢？于五俗世八相成道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所以十方佛所称赞，亦是称赞释迦牟尼佛在这种五俗恶世能够成道。在这种五俗恶世讲这个净土法门，这个好难啊，是为甚难稀有。五俗是哪五俗呢？就是劫俗、见俗、烦恼俗、众生俗、命俗。这个时代这个劫好坏啊，劫俗、命俗，大家众生的寿命好短，众生都是坏人多，心都是不良善，众生好俗，众生的烦恼好重，都在烦恼之中。大家知道烦恼，不要以为只发愁是烦恼，你现在在狂欢，你在高兴亦是烦恼，使你这个本心不能够清净的都叫做烦恼。有人知道我这个愁是烦恼，我这个欢乐不是，欢乐亦是烦恼，都是烦恼好重。更加根本的就是见俗，这个见字好重要，这个见解是糊涂的，是混浊的，不清净的，颠倒的，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，应该得到什么，要避免什么。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不好教化，他不理解。这个五俗恶世就是这个现象。所以大家我们弘法，如果感到困难，这个是必然的，不要抱怨。好像我费了这么大力而没有取得什么成绩，这个就是很难啊。五俗恶世、劫俗、见俗、烦恼俗、众生俗、命俗，种种的。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但是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世界中八相成道了。八相成道亦有几种不同的讲法，我们亦是讲那个最普通的，这个是成佛的一种规律。这种成佛呢，就好像释迦牟尼是这样成佛，下面弥勒尼亦是这样成佛。八相成道就是讲他已经收到一生宝处，到人间一次就成佛。他这个来成佛，他就示现这个八相。第一相是从兜率天下降，所以舍兜率是第一相。他本来是兜率，他从兜率天下降。第二是入胎，到母亲的胎里头了，入胎了。第三出生，第四出家，第五降魔，第六是成道，第七转法轮就说法，第八入涅槃。这个八相成道这里头亦有开同合，稍微有啲唔同，这个无关大雅，我哋唔再讲啦。仲系介绍其他嘅，仲有其他嘅唔同嘅，喺大经解里头都非常详细，十号各举好多种，八相成道各种都介绍咗啦。不过我哋知道一种就够啦，喺呢个五俗恶世亦示现咗八相成道。佢系轻大悲啊，轻起咗大嘅慈悲心。慈同悲嘅含义唔同，慈系娱乐，所以慈母。小孩子你要乜嘢俾你乜嘢，我俾你钱，呢个系慈。悲就系拔苦， 要佢出乎。所以大悲观音千手千眼上头现出一个威猛像。第一个头是红的，是阿弥陀佛。第二个头就是青面獠牙，那个是个麻哈加拉的金刚像，要帮众生拔苦，这个大悲啊。所以慈是雨落，悲是拔苦，对于众生把苦拔出来俾佢快乐，嗰、那个咪就係都好啦咩。所以呢个慈同悲略有不同。赞叹释迦牟尼佛兴咗一个唔係普通嘅悲，係大悲，係睇众生等同一子，都同自己嘅一个独生子一样。佢讲呢种悲，一切众生都係我嘅独生子女，都要救度，平等嘅救度，所以呢个系大悲，而且系要让佢哋得到彻底嘅救度。悯有情，悲悯一切有情感嘅、有生命嘅众生，悲悯呢一切。嗰、那个点样做呢？就演慈变受法眼。所以佛法无人说，虽慧不能解。佛法冇人同你讲，你虽然有智慧亦都唔能够理解。所以辗转咁去解说教授。中间就好重要。有啲时候一缺人，一个时代冇人啊。所以有时候佛菩萨就现化身再嚟度脱，再嚟培养一啲人。所以佛嚟就係要演呢个慈变，要同大家讲呢、这个慈係俾大家快乐，好似慈母嘅心。而呢种嘅演说所以称为演慈变，係出于关怀众生嘅心，救度众生嘅心。受法眼，将法眼俾众生，众生离呢个法眼嘅程度差得好多好多。法眼系五眼中嘅一眼，眼睛有五种，一种系肉眼，我哋都有，我哋都系肉眼，眼睛好重要。冇眼睛就系盲人，好可怜啊！乜嘢好嘅都唔知道，花开你亦唔知道，我呢个兰花就嚟要开啦，你亦唔知道，嗰、那个录像都冇用啊！眼睛好宝贵，有肉眼亦都好宝贵，呢、这个系最低嘅一种眼。你生到天上，唔使修自然而然。就是天眼，天眼就洞达，从这个星球看到那个星球，没什么东西能够挡得住它，什么墙壁、什么大地山河都不能够挡住它，所以天眼就洞达，知道吗？但是天眼就是天人所有的，这个是第二等，比肉眼稍微高一啲。再有就係慧眼，慧眼就见真，所谓真实。人人都有本心，你本心系乜嘢？都有法身，法身系乜嘢？乜嘢叫真空？真实。法慧眼就见真。呢、这个见真有程度嘅唔同。阿罗汉亦见真，阿罗汉就无我啦，佢亦都证涅槃啦，佢亦都冇烦恼啦，佢断咗见思惑啦，但系佢冇彻底就系啦，但系唔能够讲佢唔系真，但系佢冇彻底。你如果真正见到好似佛咁样嘅真，嗰、那个就大彻大悟啦。 所以慧眼啊，法眼就知道抉择。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病，佛就有八万四千种药，要应病与药。大夫，你要知道某人患某种病，你俾佢乜嘢药？就算大家今日都嚟学净土法门，当我哋回答问题嘅时候，仲系要根据各个人唔同嘅特点嚟应证嘅，应你嘅根器嚟做回答。呢、这个如果系做错咗，仲系唔得嘅。你虽然系一个简单嘅，今日正好伤风感冒，上咗火，我俾你食补药。我嗰个女婿就系食药食错咗，佢病刚好咗就食补药，吐血啊！而家又住医院啦。补药唔系边个都能够食嘅，补药当然系好，最能够养人。你食坏咗就系毒药，砒霜系毒药，但系你对症系好药，能够治病，所以应病与药，所以受法眼者就知所抉择。慧眼见真嗰个系根本字，法眼就差别字，所以话你就能够知道边啲法最好，边啲法最差，应该学乜嘢法。众生边度有呢个水平，仲能够遍知一切法，边啲法最适合于我哋？呢个系佛俾我哋嘅，佛同我哋讲嘅，同你讲之后，你能够相信，就等于你自己有法眼一样啊！你虽然唔识医，但系医生同你讲，你呢个病就食呢个最好，你肯食，咁你食呢个药，你同嗰个懂得医你嘅人食，唔系一样嘅效果咩？而你呢个智慧唔系你从研究医学得到嘅，系医生俾你嘅。佢做咗种种嘅检查，好多科学嘅医学嘅各种设备，又系超声波，又系 X 光，各式各样嘅种种嘅各式嘅东西都同你用咗啦，然后俾你肯定你食嘅呢个最合适。你冇呢个能力，咁你只要照食就好啦。呢、这个就相当于受法眼嘅意思，受，所以呢一个字都唔可以忽略。所以我哋要感恩，亦系咁。我哋今日能够咁样，为乜嘢呢？系佛嘅恩啊！佛俾咗我哋呢个眼睛，唔单止系俾咗我哋，同我哋讲。而且巩固我哋，十方佛都喺度称赞，千经万论都咁样为你指出呢一点，使你唔能够唔相信。你能够相信就得到咗呢、这个，你承认啦，等于你自己有法眼。你承认咗之后，你就信咗落嚟啦，就同你自己做啱咗嘅一样。比如讲。做数学啊，你自己唔识做，别人为你做咗之后，你自己睇懂咗啦，你亦就识啦。咁你自己做唔出嚟啊，系咪啊？呢、这个亦都系需要应用好多，所以呢个佛嘅恩我哋要知道，系授俾我哋法眼啊。所以一步一步深入，呢啲句子都系无量寿经里头嘅。道恶趣，就把呢个恶趣道塞。呢六道里头一般讲三恶趣、三善趣，畜生、鬼、地狱系恶，人、天、修罗系善。恶趣当然都知道唔好，要把恶趣嘅门为你道塞咗。道系道塞，堵住。把呢个门呢同你封起嚟，此路不通。通恶趣嘅门唔通， 这个地方的乐趣不能够只当三乐趣讲，这个地方的乐趣就是指六道。这个无量寿经是讲横截五乐趣，就是把天、修罗、人这一切一切都列为乐趣。为什么讲他们是乐趣？你轮转不休啊，你在这个六个门里头转转来转去，就会转到地狱里面去了。所以外道好像什么基督教啊、回教啊，他们以升天作为他们最后的目的，升了天在我们佛法里面看还是恶趣。这个恶趣就是进一步的恶趣，你总是在这个六道中轮回的，同往生极乐世界比，这个就是恶。而家同我哋讲呢个法门，把喺生死中轮转，喺六道中轮转呢个路，同我哋堵住咗啦。我哋唔会再轮转到恶趣里头去啦。所以话大家喺辩论大业往生乜嘢乜嘢嘅，有好多人唔承认啦。冇大业往生，净土法门就冇啦。冇乜嘢殊胜啦，就系、是、大业往生，你本来仲要经历六道、经历三恶道、地狱乜嘢嘅呢种种子、呢种业，你只要一往生，你都带住好啦，道往生全部消除咗啦。呢、这个消除系到咗极乐世界消除嘅，唔系你先消除先能够去，去咗之后就消除啦。大家好多人对于这个想不通，这个道恶趣就是讲在我们现在就跟我们道了，不是讲你必须自己达到这个恶趣的因素都消灭了才能够去。现在这个是好多人的一种误解，所以在目前这个难亦难在这里，他有人来干扰你，故意做一种讲法，搞到大家搞不清楚。道恶趣开善门，这个善门那个就不是三善道的门了，这个善门就是由于净土法门你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门为你打开了，要出六道轮回就是出三界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世间就是这三个情况。最低的是欲界，欲界就是有情欲的，一切众生动物的情欲好盛。人天界低的天亦是如此，所以俗家都讲有王母娘娘还有七仙女，这个就是欲界。母欲的怎样会有娘娘呢？怎样有公主啊？这个都是欲嘛，这个是欲界，但这个还是低。我们一般就知道欲界，很多其他的宗教也是只知道欲界这个境界，或者再高的知道色界。色界就离欲了，亦称为梵，梵天清净，就冇呢个肉身啦，冇肉肉啦，但系仲有形象，所以称为色界，仲有各种睇得出嚟嘅样子，边个系点样样？再上就系无色界，称为三界。要出呢个三界，先出六道轮回，呢、这个善界系个善道。要出三界需要把见惑思惑全部断了。思惑就是贪嗔痴慢，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、我慢，不但要把欲界的人类的这一类的东西断了，还要把天界的贪嗔痴慢都断干净。我们一个人自己想想，能够完全冇贪嗔痴慢吧？想买一件好东西，总系盼望住买到，这个就系贪心。不但只系 要去算计人先至系贪心啊！你喜欢呢、这个，喜欢嗰、那个，求之不得就念念在之，呢、这个都系贪心，所以你好难能够摆脱。举个例子啊，嗰、那个贪、嗔恨、痴，一句话唔顺耳，马上心里边就唔高兴，所以完全免除好难啊！完全唔免除，你就冇法子出三道。咁点样道恶趣开善门呢？所以呢个往生法门就系殊胜啦。打个比方，就系、是、横出三界。你如果竖住出，就好似呢个麦秆里头生咗一个虫子，佢要想走出嚟，但系佢已经生喺里头啦。佢生长，麦秆亦生长。等到佢长成熟啦，麦秆亦都形成啦。佢出嚟一个方法就系顺住麦秆咬，一节一节一节咬，要咬好多节先至出得到嚟。但系有一个好巧妙嘅办法，你打横一咬，咬破咗一个窟窿，咁就出嚟啦。所以我哋呢个净土法门就系横出三界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麦秆里头个虫子打横咬一个窿，虽然系辛苦一啲，呢、这个厚一啲，费一啲事，咬破一个洞就出嚟啦。嗰、那个你系顺住咬，嗰、那、一个仲有一个，一个仲有一个，而且喺你咬嘅过程之中，佢又长咗两节啦。所以好难啊！而家就系讲，我哋用净土法门系横出三界，横出三界就系开善门，大家都系可以嘅。当然竖出亦系能够达到善门，但系绝大多数嘅人做唔到啊！就普遍嘅为一切众生开咗咁样嘅一个门。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喺极乐世界成佛。有啲人念佛，佢亦都冇讲话想成佛，只系想求一啲保佑。呢、这个老实讲，佛就觉得好可怜啦。佛怜悯大家，佛系希望人人都恢复你嘅本来。你本来系佛，你而家糊涂啦，你喺度做梦。梦见苦恼，几多人嚟追你，要杀你，恐怖到极啊！嗰、那个你醒咗就好啦，你冇呢啲问题啦。所以佛并唔系只有我成佛，你哋都唔能够成佛，唔系想唯我独尊，唔系呢个意思，而系希望大家都能够彻底觉悟。所以开呢个善门，呢、这个一气呵成，轻大悲悯有情，演慈变受法眼，道恶趣开善门。嗰、那个点样做呢？就系、是、宣说易行难信之法，就系、是、由于释迦牟尼佛为我哋宣说咗一个易行难信之法。这个是净土法门最大的一个特点，所以亦向大家庆贺。这个难信之法大家而家能够信，这个是多生的善根，这个好不容易啊。无量寿经讲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难得里头的难得，冇再超过这个的了。所以是难信之法，而这个难信之法在小本里头就称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不单止是人类，就是天界种种，他们比我们智慧更高，都是难信。一切世间这个九界都是难信。玄奘大师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加了个极字，极难信法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难信的， 大家就系讲啊，我就念念佛，我就能够往生，就能够出三界。佢唔敢相信呢、这个道理系极其微妙啊。意行就系讲咁样能够出三界、出生死呢、这个同一切84000个法里头嚟比，冇比呢个更加容易噶啦。其他都各有各嘅难。当然物中，你如果真实去修，一切都如幻，亦系好容易。但系物中有比净土中难嘅地方。物法你点样能够认识一个师父？而呢个师父佢唔系魔啊，因为魔就要破坏佛法。呢里头佢容易嚟混啊，嚟破坏嘅就系呢两方面，亦系最殊胜嘅地方。一个就系密宗，一个系禅宗。呢里头佢好可以嚟冒充呢、这个密宗，你跟住佢，你睇咗佢啦，你亦都唔系好理解。其实佢哋戒律仲系好重，系佢自己唔尊重。佢一般都系讲，又系食荤啦，又唔讲戒律啦，所以冒牌起上嚟好容易。佢亦都唔研究经典，实际上密宗系研究得好深嘅经典，但系而家我哋唔知道。另外，佢又显一啲乜嘢神通，乜嘢种种嘅，所以呢种欺骗性就特别强，大家认识唔清楚，你亦都冇法子辨别。禅宗亦系咁啊，不涉理路，随便可以回答你。古德问乜嘢系佛？麻三根。乜嘢系佛啊？新娘骑驴阿家牵，就系、是、新娘子骑住一头驴，佢嘅丈夫喺后头赶住呢隻驴。呢、这个随佢回答。你呢个话冒牌唔系好容易咩？你随口讲嘛，边个知道你系深系浅啊？所以佢哋容易喺里头藏身。嗰、那个净土中你可以唔一定要依靠一个师父，系咪？而家经典都有啦嘛，法唔系都跟呢度啦咩？你自己按住呢个就好好去念，好好去睇书，佢就稳当嘛。而且净土中嘅师傅佢起码要讲戒律，佢要知道一啲经论，总系多少你仲系可以去了解佢嘅。佢理解得如何，佢嘅戒持得如何，容易嚟观察嘛。所以总嘅嚟讲起嚟，容易加上稳。加上唔容易上当，就冇更加超过净土法门噶。但系另一点有误会啦，有人话呢、这个系意行之法，因此我得到呢个法门之后，我就可以好轻松咁往生啦，唔使自己点样去努力。呢、这个又系错误。呢、这个所谓意行者系同其他嘅相比，呢、这个最容易。但是你如果能够符合达到佛来接引，达到往生的目的，你的一切业阿弥陀佛都替你包办了，都替你承当了。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，你必须要符合弥陀的心愿，你要真实的信，真实的法愿，对于这个娑婆世界无所留恋，你好留恋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，咁你呢个往生极乐嘅心就唔专一啦。所以呢一切放埋一齐嘅话，我哋要好好咁有信有愿，而且好好咁念经念佛。真正做到呢一切亦唔系好容易，真系要有自己嘅觉悟，自己嘅努力。所以呢个意是比较来讲的，仲是需要一番寒彻骨。 如果唔系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。夏老师亦系从张宗昌要抄家、要杀佢、逃亡海外，话佢系宣传赤化。张宗昌系军阀，实际就系土匪，做咗山东督军。佢呢个就逃亡到日本，翻到天津又重病，之后闭关修持。到呢个时候先至明白，只有净土宗先系真实嘅，所以闭关修法。嗰、那个好精勤，唔落楼，就系、是、一个人喺楼上，几年功夫啊！呢、这个都要有一番真实嘅努力，系易行难信之法。而呢个法点样呢？系当来一切含令皆依此法而得道脱。呢、这个亦系无量寿经嘅话。阿难同佛喺埋一齐，睇见佛嘅呢一日大放光明。佢一直系佛嘅侍者，跟住佛。从来冇见过，佢就问佛：佛今日为乜嘢咁样嘅放光？从来都冇见过，系唔系佛喺度念佛啊？释迦牟尼佛就称赞阿难话：你问得好好啊！你呢一问嘅功德胜过其他做好多好多嘅事情，为乜嘢呢？因为你呢一问。将来的众生都因为你这个问而能够度脱。因为他这个问，佛就讲出无量寿经来了嘛。所以无量寿经就是重要，也就在这里。这个阿难当时问的，因为佛放特别稀有的光明，他跟着几多年都没有见过。所以先至提问为乜嘢放呢个光，佛就称赞啦。底下就讲当来一切含令皆依此法而得道脱。从释迦牟尼佛讲到而家，包括咗我哋，包括到我哋以后，当来就系以后要嚟嘅。嗰、那个我哋唔系正系咩？喺佛以后嚟噶嘛，一切。冇剩下嘅，你如果能够度脱，都系依照呢个法，你都要相信净土，求生净土。你如果离开呢个法，就冇法子度脱。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呢一句就系赞叹啦，赞叹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到呢个世界嚟，八相成道。同我哋关闭咗恶趣嘅门，开咗善嘅门，点样开嘅呢？就系、是、为我哋宣讲咗呢个法，将来一切有灵性嘅含灵就系众生，亦有时候翻译为友情，就系、是、指嘅呢、这个，连细菌都在内啊，都依呢个法而得道脱，所以。众生是无量的，无有穷尽的，是大恩大德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这个恩是大恩，不可思议的，无可以对待的，这样的恩，这样的德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，这四个字可以翻译成寂寞能忍。寂寞是好寂静，能忍能轻一切人事人爱的事情，亦就是道生的事情，亦就是寂寞寂中能照，两个意思都有好深的道理。这样这一段念完之后就开始拜了，在这个拜的过程之中就念三句，这三句同你一个拜的时间应当啱啱好是一致的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从企住开始念呢一三句，喺念嘅过程之中完成咗叩呢一个头，呢、这个完咗之后又企起身，底下又一心观礼，所以呢个好紧凑，就唔俾妄想留空隙，令到你所念嘅都专注喺呢个殊胜嘅法门里头，好简单，好易行，而效果系无限大。所以第一拜就要拜我哋嘅本师，而且亦就说明本师我哋称赞佢，就正系佢讲咗呢个净土法门啊，正系佢同我哋讲咗阿弥陀佛，所以呢个经系释迦牟尼讲嘅，讲咗之后，我哋呢个尊师，我哋就要依教奉行。咁样大家讲，为乜嘢喺呢个世界上，你唔念释迦牟尼佛，你念阿弥陀佛啊？因为我哋听师父嘅话，师父教我哋要念阿弥陀佛。师父冇话你哋都嚟念释迦牟尼佛，所以佛唔会见怪话你哋点解唔念我念阿弥陀佛啦。我哋听佛嘅话，所以最重要系要依教奉行。真正如果遇见咗善知识，最重要嘅就系依佢嘅指导而去做，中间可以反复，可以汇报情况，可以做一啲调整，但系总之都需要好重视。